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1集，下山二。沈妙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太敏感，若是他不知道先前谢景行的一些事情，他可能就真的放下心来。可是这一回本就预感不好，又知道谢景行此去并不如表面看得轻松，心就紧紧地提了起来。太阳落山后，天也渐渐地黑了，帝王还未回来，除了一些小姐和女眷已经回去了，臣子们都还在狩猎场的周围。沈妙问起季夫人是不是头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季夫人说道， 倒也不是，不过以往出现的也很少罢了。 有些臣子就已经扎起了营，用长布做了帐篷一样的东西，夜里即便是夏日都免不得有路，怕着凉，季家也做了这样的帐篷。沈妙本来还在外头走的，却看见卢婉儿站在不远处，正在和一个中年男子说着什么，似乎是撒娇还是恳求，那男子却是不为所动。紧接着卢婉儿就被人硬拉着上了马车，被一众侍卫护送着走了。大约是卢婉儿想留在这儿，这男人却不准。沈妙正要离开，那男子却似乎感受到了沈妙的目光，猛地转过头来，露出一张凶神恶煞的脸。他的身材魁梧得像是一头熊，满脸的嗜血之气，仿佛脾性也十分暴躁似的，看着沈妙，眸光很是阴鸷，八角开口道， 那是卢家的家主卢正淳将军。 沈妙恍然，这便是卢婉儿的爹，那位卢家的武将。随即心中有诧异，同为武将，沈姓也很英武，可是却没有此人看着这般暴力，几乎要掩饰不住心中的杀气了一般，倒是一个天生的杀神。沈妙之前还奇怪，卢夫人和卢婉儿以及静妃看着都不大聪明，卢家是怎么在陇业维持这样的名声地位的？眼下看到了卢振淳，心中便明了了，有这么一尊杀神在，难怪永乐帝也不能轻易地对卢家动手。卢振淳留在这里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等花鸾峰上的一个结果。沈妙心中思索，目光从卢振淳身上划过，转身离开了。卢家人留在这里，叶夫人也留在这里，叶茂才也回来了，正和叶夫人说着什么，卢叶两家都到齐了。若是永乐帝真的在这儿出了个三长两短，卢叶两家不会趁机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举动来吧。沈妙环顾四周，有些大臣们已经钻到了帐篷里，和自己的夫人夜话了，他们全当这狩猎是一场好玩的游戏，只等着永乐帝和谢景行猎回雄狮做祭典上的祭品罢了。沈妙停下脚步，看向天空，星空静谧，夏夜微风拂面，煞是舒爽。可这样的夜色真的如表面上那么平静吗？季夫人唤他， 娇娘，外头冷，先进来帐篷吧。 沈妙笑了一笑，便也进去了。季老爷不在帐篷里，大臣们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的坐在一块儿喝酒畅谈，难得的闲暇倒是放开了。季夫人给沈妙倒了一杯热茶，说道， 别担心了，他们不会有事的，倒是你若是因为受了风寒，锦行问起我的罪责，我可担待不起。 他哪里敢？沈妙笑着说道。说罢又想到了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还是开口道，殿下 和先皇之间的关系似乎不大好。闻言，季夫人一下子愣住了，她笑道：“ 怎么突然问起先皇了？” 饶是季夫人竭力掩饰，沈妙还是能够感觉到季夫人一闪而过的恨意。沈妙一直很奇怪，先皇在龙夜的朝堂中，在谢景行和永乐帝的生命里，究竟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？季夫人既然和先皇后是姐妹，必然对先皇有所了解，是否可以从季夫人处知道一些有关先皇的消息呢？沈妙索性也就不掩饰了，说道：“曾听殿下提起一二，不过说得不甚清楚，心中有些奇怪罢了。”季夫人讶然地看着他，随即道：“ 没想到他竟连这个也与你说了。说到底，这都是锦行的家事，我若与你说了反倒不好。改日呀，你与锦行促膝，坦诚相告，便知晓其中的过节了。” 说着这便是不肯说了。却正是因为季夫人这个态度，沈妙心中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想。想来先皇果真是和谢景行兄弟二人有些不对付的。看着季夫人这个态度，想必对先皇后的娘家也不怎么好。心中思量着这些，季夫人也陷入了沉思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对着沈妙说道：“ 哎，好端端的也莫要提起这些了。娇娘，你也先睡一会儿子，万一明日早晨他们回来，你反倒乏了，累坏了身子可怎么办呢？” 沈妙这时候哪里睡得着呀，一门心思的想事情，便道：“我再坐一会儿吧，反正也是睡不着的。”见沈妙执拗，季夫人也不好再去，又说了一会儿子话，季夫人自己反倒是乏了。她不如沈妙年轻，熬不得夜，过一会儿就在帐篷中打起盹来。沈妙就把披风给她盖上，自己在帐篷里坐着。谁知道这一坐就是一夜。晨光熹微，远远的山林里都传来鸟兽的鸣叫。季老爷昨日在另一头与同僚喝酒，这时候也已经醒了酒，拔腿往帐篷走来，恰好遇着沈妙掀开帐篷门要出去，不觉一愣。沈妙对他笑了笑，说道：“姨母还未醒，正睡着，姨父声音小些。”季老爷点了点头，又对沈妙说：“让他先去吃点东西吧。”沈妙应了，自己走了出去。外头一些夫人已经醒了，神情都已经显出疲态来。都是平日里金尊玉贵的人，在帐篷里凑合着过可不行呢。特别娇贵的，昨夜里已经回了府邸，留下来的要么是为了拍永乐帝马屁的，要么便是来体验一把这难得的闲暇的。回香给沈庙盛了一碗粥来，永乐帝这一趟出来，宫中的厨子都来了几个，特意给这些臣子女眷们做饭食的。沈庙一边喝粥一边问八角：“殿下还没有消息吗？”八角摇了摇头。沈庙看了看远处，日头都已经冒出了山头，再过一个时辰天就要彻底大亮了。就算谢景行他们在山上度过一夜，这时候也该回来了，断没有在山上狩猎受上整整两天的先例。虽然他们并不仅仅只是狩猎。沈妙问道：“你们墨雨军里没有什么信号吗？这一回的事情你们主子没有与你们说好，一旦事成会放出什么信号知会呢？”八角和回香都是一愣，二人对视一眼，一同摇了摇头。回香说道：“ 这次计划主子没有告诉奴婢二人， 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情形了。”沈妙无奈，只得说道：“ 再看看远处已经伸着懒腰起来的卢振纯和另一头的叶茂才，更觉头疼。正想着，却见另一头走过一个熟悉的身影。沈妙一愣，顾不上喝粥了，将碗往八角手里一顿，自己就快步上前追上了来人。那人回头正是季雨舒，沈妙心中正是千头万绪，便将季雨舒拉到无人瞧见的角落，问他：你怎么回来了？季雨舒就问： 嫂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沈妙皱眉问道：你不是与谢景行在一道？季雨舒诧异道： 没有啊，我在外场，只有皇家人才能进内场，我虽然是半个皇亲国戚吧，可是还是不够格的。 沈妙就奇怪了，他以为季雨舒过来是为了帮衬着谢景行的，眼下季雨舒没去，谢景行和永乐帝莫非是两个人单打独斗吗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这一回谢景行究竟想做什么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